悲伤从何而来，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， 好像什么要解不掉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？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？ 可是你给我的爱，让我养成了依赖，心中充满 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天云里雾里的山，推开门，我是看风景的人，转一圈，见线外线，见天外天。 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《道士下山》当中，由莫文蔚和张杰共同演唱的主题曲《一念之间》，是一首非常有韵味的歌。张杰悠扬清亮的音色遇上莫文蔚摇曳慵懒的声线，不同的声音又像隔空在倾诉，又似耳语哀叹，引人冥想，过耳难忘。一起来听到一念之间。 只不过一念之间。

失去，你也不想我离去，而我一切随心自由飘逸，心如风无影踪，我的一切没有人能够去操纵，心如风穿梭夜空，为了自救而自由，我生而如风，不让你找到，不说谎说话不巧妙，穿梭在迷你的街道，而我却无声无息把你拥抱，一起自由自在去做我自己，无人能敌，我就像风一样的自由飘逸。 Oh my life like a wing、消失无影踪、yeah. 我穿过你的梦，掠过偶然的山顶，忽扬的心像消失暴风抓影，轻浮向下的云暴，大乱飘动的衣角，与你在背后依靠，别尝试回头寻找，我的心如羽毛轻飘飘，不存在半播放你自由而闪耀，当倾听你的路，牵着你不往下掉，看到爱似霓虹，散尽后只剩你的为爱不想相信自由，奈何奈何叹口气，穿行穿越如影随形，只想跳跃离开，顺便去爱你，再也无法违背我自己，我如果裂缝般束缚你，自我矛盾无法瞄准，生来就疯，我却带着雨，我靠近不接近，情绪始终不定，每条伤痕都致命，都在心脏，我该怎么行，你很独特，我也承认只是可靠，散发魅力真的疯狂吸引着我，当风一动始终牵引着动，一种远近的妙都比象征的火，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，冰冷的风穿越当空，这一切似梦想似画面似欲望，我拒风不愿你身处其中。 My life like a wing， 生来就像风，去到哪里无所谓，我只要你会懂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英雄者，救黎民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。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，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这次能够成为九英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英游戏里面，不管是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。九英手游今日正式上线，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！九英真经，这是你的教。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兄弟，谁没几百个兄弟？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，热感情节调。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， 兄弟们给我上，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， 阶段挺低调，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，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。